喜发财。

秋月在谁的怀中，心相逢笑相送，一朝吻别也不改初衷，爱是心中的痛，朝思暮想等你的重逢，心相通梦相融，一眸相思不见的彩虹，爱如潮涌，我是你的天空，相思谁懂，红尘一梦，爱如潮涌，谁来把我恩宠，朝闻别也不改初衷，爱是心中的痛，朝思暮想等你的重逢，心相通梦相融，梦相思不见的彩虹，爱如潮涌，我是你的天空，相思谁懂，红尘一梦，爱如潮涌，谁来把我恩宠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蝶翩翩，寒空秋千，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，没有我在欢声高歌，运动场上课铁闸下了锁，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，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，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，童年时就如此经过，合作社

和眼泪都化作尘埃，再多的苦与失望

详情垂询13301125071。

意，住进你的眼睛，所以才能拥抱你的背影。有再多的遗憾，用来牢牢记住不完美的所有美丽。感谢我不可以拥抱你的背影，所以才能变成你的背影。躲在安静角落，不用你回头看，不用珍惜。 日子静好，季节入了冬，没有了秋日的色彩斑斓，但是山河的轮廓依然清晰，残凉中蕴含着深意，让人有了希冀与念想。情感入冬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安恬。冬是开在岁月枝头上的一朵清芬的花，洁净而淡雅，是写在素笺上的一首静美的小诗，入眉而暖心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极日的暖阳让我们领略了暖冬，春天好像已经不远了。 寂寞。 都笑我太堕落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感觉痛。 过秋雨冬夏雨春，爱得几深探测没法准，说不出口我真是太笨，纯真的爱请相信。爱得痴心难以停顿，全为爱得太尽。 我本不羁里边有信，难忘作出结论。 无尽的梦，全等句中他朝会回信。应着爱心放于默契中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一你相伴。